以李永虎外务相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20号乘飞机到达纽约，参加第71届联合国大会。